众生皆有佛性， 是这么说的。 道家逍遥隐逸， 嗯， 老子、庄子齐名， 没错。 冲虚南华道德经讲究无为清净， 这是道家学说。 一元、两仪、四象， 嗯， 区分南北西东 啊， 阴阳八卦五行生，天地皆为一统。 天地人嘛， 再说阴阳地理 啊， 各处风土人情， 嗯， 琴棋书画要相通，青年任务很重。 没错， 昆曲 啊 曾经流行， 那时候 京剧以雅著称， 哎， 评戏梆子都好听 啊， 可惜外行不懂。 哎，这得内行啊。 万般总而一论 啊， 最好还是相声。 通俗 雅俗共赏，很文明， 嗯， 保证让您高兴。 哎，就为乐来的吗？ 相声分支广泛 啊， 北京非常正宗， 这儿的产品呢， 多少前辈老先生 啊 都在这片活动。 没错没错没错，是 传道德纲德亮。 哦，这一代了， 文字云字弟兄。 哎，不不，差远了，差六辈了。 努力拼搏十年功 啊， 才得相声兴盛。 是， 文山 啊， 文昭 啊， 文顺 三位 具有相当水平。 好， 云伟、云金和李菁全都艺术出众， 后起之秀。 最后说说文林， 我 没事老爱抽风，好似流氓兔重生，简直这门不懂 啊！嘿， 观众倒是很捧 哦， 私下议论品评， 说什么 文林我们最欢迎。 好， 爱看老不正经， 去你的吧！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。今儿啊为您讲的是笑星徐德亮。考进北京大学后，徐德亮发现学校有很多社团，简直都可以称作百团大战了，几乎是喜欢什么都能找到知音。徐德亮出于自身的爱好加入了京昆社。京昆社是京剧昆曲爱好者的社团。在社团里啊，徐德亮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唱一回小生。但是老师一直给他安排是丑行，说他适合丑行。用老师的话说，就是从来没看见过徐德亮这么好的丑角。在参加京昆社的同时，徐德亮还参加了杨氏太极拳协会，每天练两个小时的功。师哥们教得非常细致，徐德亮的一些装功和身法啊，就是那时候学的。好，聊到这儿呢，百年笑声今天也要结束了。最后呢，送你一首徐德亮的单弦《俏东风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